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一代，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准备过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气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弃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为寻，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新的一年我们是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为您烹饪快乐的早餐。那么这周的节目呢很丰富，我们在每天的下半时段呢为您集中播出我们刚刚录制的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这是每天下半段为您奉上的。那么上半段呢为您播出的是相声名家名作，首先请您听一段马季和赵岩师徒二位合作的于老万。 啊，同志，嗯，我认识你。 认识我？ 你有一个外号啊。 我叫什么呀？ 你外号叫于老万，对不对？ 连我外号都知道。 你这个外号家喻户晓啊。 怎么呢？ 你在你们乡里包了一片鱼塘。 对， 去年一年呢， 嗯， 净利润10000多块。 可不是吗？ 你是你们村里的 啊， 瞎当当硬邦邦油呱呱肥嘟嘟的万元户啊。 这都什么词儿啊？ 好啊。 我说， 嗯， 你到这儿干嘛来了？ 我给你道喜来了。 给我道什么喜啊？ 你养鱼发了家了。 那倒是。 是不是？ 哎， 我应该给你道喜。你养鱼养得好 啊， 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是吗？ 引起了我们各界领导的重视。 都挺关心的。 这不去水产公司也来人了吗？ 他们来干嘛呢？ 帮助你扩大再生产。 好啊。 帮助你经济效益提高再提高。 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给你办一个展销会。 啊，那我得谢谢您了。 没关系，甭谢了。 啊， 你先准备准备。 还准备什么呀？ 你捞300斤鱼，给他们弟兄几个品尝品尝。 哦， 行不行？ 还得尝尝鱼呀、啊。 哎，先尝后买才知好歹呢嘛，对不对？ 是啊。 那300斤鱼， 嗯， 这不他们队长也来了吗？ 哦，队长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好。 白队长。 啊，白队长。 白吃同志。 哎，吃。白吃啊。 啊，对。 不给钱。 哎，对了，给钱还叫白吃吗？ 这什么罪、啊、 对不对 啊？300斤 行不行啊？ 行行行 行了，你忙你的吧， 明天我给您送去。 好了，不给你找麻烦了。 回见回见。 你忙着忙着忙着。 其实这要鱼啊不是头一回了，这不昨儿那变电所的白拿同志还捞了我200斤鱼呢，所以我们这专业户啊。 于老万在家吗？ 怎么又回来了 啊？在家在家。 于老万，我给你道喜来了。 哎， 您又给我道什么喜呀、啊？ 我祝贺您渔业大丰收啊！ 您不都住了一回了吗？ 是 啊， 我想问问你， 问什么呢？ 于老板，你养鱼发家，你靠什么呀？ 那是靠党的三中全会富民政策， 你还要靠乡亲们对你的帮助哎。 对对对， 过去有一句话嘛， 怎么说？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得三个人帮啊。 这话有道理， 咱不能没良心。 对， 不能过河拆桥，念完经就当和尚。 我不是那种人， 对不对？ 哎， 这样好不好？ 您说， 你捞二百斤鱼， 干嘛？ 给咱林业队， 嗯， 向人家表示感谢。 哎，我说你等会儿 啊。 这林业队跟我养鱼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怎么呢？ 你想人林业队 啊、 嗯、林业队他得栽树啊。 是啊， 他要不栽树，你那鱼在哪儿养活的？ 我那鱼在树上养活呀。 不是、 啊、 就说人家在你的鱼塘旁边都栽上树了，不是？ 是啊， 你那个鱼塘就有凉快的地方了 啊。 你那个鱼呢，在太阳地儿底下 啊啊， 他怕出汗呢，他凉快凉快去了。 这都挨不上。 再说你那个树叶子呀，什么鱼虫子呀， 嗯， 掉下来不都喂你的鱼吗？ 这纯粹找辙， 对不对？这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啊、 嗯！前人种鱼，后人品尝嘛。 哪有这话呀？ 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 怎么说？ 过去有一句话 啊、 嗯，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对对对，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啊。 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堵墙啊。 对， 是吧？ 嗯， 一朵鲜花不是春， 嗯， 万紫千红春满园呢。 嗯， 你站在家门口要阎王天安门。 嗯 嗯，身在养鱼塘想到全世界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不管怎么说吧， 啊， 反正你给人家点鱼不就完了吗？ 我没鱼。 没，你给你多少给一点，你万元户，你怕摸的？你看人家队长也来了、 啊、 你捞点鱼，捞点鱼行不行？ 二百斤。 二百斤， 行行行 吧。好好，你忙， 我送去吧。 你忙你忙、啊、回见回见回见。 哎呀，我倒不是在乎这二百斤鱼啊，自打我这鱼塘的鱼长大了以后，我就没消停过。 于老板，在家吗？ 又回来了。 于老板，我给你道喜来了。 你这么会儿给我道三回了。 不是我给你道喜 啊， 是你今天给我道喜来了。 我给你道什么喜啊？ 不是 啊， 就是我报告你一个喜事啊。 什么事儿？ 我爱人结婚了。 哦，你爱人改嫁了。 你怎么说话 了？不，你爱人结婚了吗？ 我爱人娘家的哥哥结婚了。 嗨，你就说你大舅子结婚不完了吗？ 我请你喝喜酒来了。 哎呦，这可不敢当。 哎呀，别客气啊，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嘛。你得去啊。我这大舅子说了，你要不去，会他结完婚他马上就离了。 哎，别 啊， 跟我还够亲的。 你去啊， 去， 一定去啊。 好好， 去，别带着钱啊。 嗯， 不要送礼啊。 新事新办， 全免了。 那我就空着手去。 你带五百斤鱼就行了。 哎，这还是要鱼来了。 不是，这鱼咱不是做点菜吃吗？其实不一定非得上你这儿要鱼。 怎么？ 别处的鱼呀、 啊，啊， 不行。 是啊， 哎哎， 别处的鱼不让白拿。 也不是， 嗯， 别处鱼没有你于老外养这个鱼好。 这鱼全一样。 哎呦，你于老外这个鱼， 嗯， 营养价值丰富呀、啊。 是吗？ 吃了你于老万这个鱼， 嗯嗯， 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位子不定，臭虫不咬啊！ 这都什么事啊？这个 对不对？哎，你 不行不行， 你给你、啊、 没有五百斤，我哪有？没有。 我可告诉你说 啊， 我大舅子干什么的，你可不是不知道。 干什么的？ 他在水管所工作。 水管所 专门管那个水闸的。 哎呦， 你要把它惹急了， 嗯， 那闸门一关，你那个鱼全变成鱼干了。 嗯，惹不起。 对不对？ 我给了 啊， 五百斤 啊！ 明天我给您送去。 甭送了，甭送了。 怎么呢？ 让他儿子自己来拉了就完了。 哎，他结婚了？ 早就结婚了。 那你告诉我又结婚？ 拿着找个理由不是？ 纯粹骗人的。 五百斤啊，定好了，定好了。 行， 回家 了。 回家。 这真是的，您说我们这专业户容易吗？所以我们呢？ 我说于老板在家吧。 你早晚把我这鱼倒光了为止。 不是，我报告你个好消息了。 什么消息啊？ 咱们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了。 批什么呀？ 在咱们乡里要建一个文化中心。 哦，这可是好事 儿。哎，咱们农民经济上翻身了。 对， 要在文化上翻翻身。 好好好 啊！这个文化中心一建立 啊， 咱这个村子就热闹了。 怎么呢？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室， 嗯 啊，还有什么图书馆啊、小学校、幼儿园， 嗯， 还有商店。 哎 啊，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 太好了！ 啊、还把你这个鱼塘啊改成游泳池。 哎，是。 让他们 去。哎，我说你等会儿吧。 啊。 鱼塘改游泳池啊？ 怎么了？ 那我这鱼还养不养了？ 养啊！ 怎么养啊？ 一三五养鱼，二四六游泳。 我这没听说过， 不行吗？ 那不行， 不行！你这个鱼塘就搬搬家就行了。 啊，这搬不了 啊！ 鱼塘能搬家吗？ 非得在这儿养吗？ 当然了， 也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让他们游泳池搬搬家。 这倒行， 你交2000块钱搬迁费吧。 哎，又要钱了？ 2000块钱？ 2000块， 行不行？ 行， 2000块钱， 给2000行了吧？ 2000可不行啊！ 嗯， 咱文化中心咱还买点东西了。 又买什么呀？ 你买个录音机，对不对？ 录音机， 就广州白云无线电厂出那个模型牌的那四个喇叭那个录音机， 那得多少钱呢？ 价廉物美，几百块钱。 我给1000， 1000行？ 行了吧？ 还给我们买个电视机。 又买电视了？ 不要好的啊？ 什么样的？ 24寸带颜色就行。 这还差呀，这个 再给我们买个电脑行吗？ 又电脑了？ 哎，培养咱农村的科技人才啊！ 我养鱼没用。 哎呦，你养鱼也得用电脑哦。 怎么 的？嘿，你家里养鱼，希望你那个鱼大一点 啊， 一个电钮嘣嘣嘣，那鱼就大了。 是啊， 长一点嘣嘣嘣，它就长了。 嗯， 你打鱼的时候你不用撒网了。 怎么办？ 你一个电钮嘣嘣嘣嘣嘣穿上了。 没听说过这。 行行， 买那电脑 啊。 多少钱？ 便宜，28块钱。 28块钱，哪儿买去啊？这个， 你这干脆这样的了 啊！ 你说说，你为我们文化中心，你赞助多少钱吧？ 我拿4000行不行？ 4000， 嗯， 剩下明年再补。 哎，这还要呢？ 行不行？4000块钱。 行， 就这样了啊！ 哎呀， 回家啊！ 真是的， 回家。 哎呀，您说我们这专业户啊，于老板在家不？我一猜你就得回来。有什么事说， 于老板，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谁呀？ 那从省里的报纸上来个记者。 记者？ 假记者。 假记者？ 假话同志。 假话连篇 的。假话同志到你这里来呀？ 干嘛呀？ 主要是要求你于老板呢， 打200斤鱼啊，他们品尝品尝。 你别说出来，别说出来。 没有 啊， 没有。 别介，别介。 什么叫别介？ 别介，别介。 什么叫别？ 记者。 记者 厉害着呢。 记者怎么了？ 可以给你写篇好文章，你名扬天下呀。 哦， 那瞅瞅你啊，你一辈子你翻不了身了。你 我招他了吗？这个 你别给 不，你甭管怎么说，我没有。 你那鱼呢？ 全捞了。 捞了 啊？ 上哪儿去了？ 卖了。 钱呢？ 存银行了。 存银行了。 对， 不要鱼了。 好啊， 有钱也行。 又要钱了？ 有钱，你给咱们报纸赞助2000块钱行吗？给你登个大广告。大广告，2000块钱，行，哎，你这叫舍不得金蛋子打不着金凤凰， 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呀！ 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 将来人家报纸对你有帮助呀！ 给2000行了吧？ 给2000，行了，就这么定了啊！回家， 事儿真是的， 回家 ！哎呀，您说这个，于老万在家吧？你有完没完了？ 我有，这来的人不少。你看电视台又来人了， 电视台又来了。 电视台来个胡导演， 胡导演 啊，胡编同志， 这都什么人呢？这个 导演打算呢 啊， 打算那个什么？ 干嘛？ 打算给你出个镜头， 哦，给我拍个片儿， 哎，让你上银幕。 好啊， 你就成电影明星了。 是吗？ 哎，给你一宣传，你全国有名， 哦， 全世界有名， 哥， 外国人都知道你于老万发家了。 真的？ 好不好？ 好， 到那时候你是3-9天穿裤头。 这话怎么讲？ 你算抖起来了。 我那是冻的。 好不好啊？给他们赞助2圈。 赞助多少钱 啊？反正整个拍片子钱你拿不起。 那当然了， 你把我们胡导演那个辛苦费你交了吧。 哦，我给他辛苦费。 对对。 多少钱？ 没多少钱 啊， 3000块钱吧。 3000块啊？ 你咬什么牙？你万元户有钱呢？ 我没法不咬牙。我再给他3000，我就剩1000了。 就剩1000了吗？ 可不是吗？ 别处没有了吗？ 没有了。 就1000了？ 对。 你那存折我瞧瞧。 哎，你管着吧你？ 就剩一千块钱， 就一千了。 行了，你存一千块钱不就行了吗？ 行， 是不是？回家来， 回家， 听着了啊。我说， 于老师在家吗？ 你怎么 又道喜来了？ 我不是给你道喜来的， 干嘛来了？ 我向你赔礼道歉来了。 怎么又道歉来了？ 我对不起你于老万了。 怎么了？ 我们领导批评我了。 批评什么呀？ 说我搞一瓶二调了。 嗯， 说我不是支持专业户，是坑农，是吃农。 早该批评你。 是敲人家农民的竹杠了。 可不是吗？ 我对不起你 啊！ 领导上下命令， 嗯， 让我把你损失的钱全部都追回来。 那行， 我明天到省里去。 好， 我到市里去。 嗯， 我到县里去， 嘿， 我把你钱追回来。 好，好，好， 我追不回来，我誓不罢休了。 那我太谢谢您了。 你甭谢了， 嗯， 你不还有一千块钱吗？ 是啊， 给我当路费呗。 哎，这还要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赵岩二位合说的于老万，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马季先生和他的弟子刘伟合说的小段送别。这是一个题材表演上都很具有特点的段子，也和当时刘伟、马季二位的年龄啊非常符合。刘伟的角色设置呢是送别女朋友的男青年，刘伟的嗓音清脆，歌唱得非常好。马季先生在当中的这个位置啊，是随着这个故事的进程对这个男青年的送别进行点评，还透着有那么一点坏啊，一装一谐效果极佳。请您欣赏刘伟、马季合作表演的送别。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什么？哎，错了 啊，没错啊， 台词错了。 没有啊， 我送阿哥到桥头， 我送阿妹。 哎，你怎么送阿妹啊？ 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啊，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这我知道啊， 可因为工作需要，她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她吗？ 哦、 啊、 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哎 啊，那你送阿妹吧。 阿妹是个好青年，是理想送难分手，难分手。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天上云追月 啊，天上还有云彩， 地下风吹柳， 嗯，地下还刮着小风。嗯，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月亮地儿多合适。 什么叫合适？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 我俩话儿没说够， 没说够就说吧， 没说够。 不是，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没法不伤心 啊！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不让他去？ 哎，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还得让他去呀、啊、 让他去 啊、 嗯、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你找我来吧。就 我心情不好受啊。 哎，这是可以理解的。 哎 啊， 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啊，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是，那能想象得到。 嗯，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对， 恋恋不舍。 是，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 哦、 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我干什么了？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啊， 有这个没有？有这个啊 啊！你偷看来着？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甭机场大厅 啊，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这你就不懂了 啊啊！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 嗯， 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嗯 嗯，他深情地望着我 啊， 我久久凝视着他。 嗯， 他不作声，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怎么样， 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 行了， 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喝汽水、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伟、马季二位合说的送别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我们为您奉上的是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剧场实况。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